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每一个精英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放纵 似火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我今天看到一个非常喜欢的装置艺术，是一个全部用收音机组装成的高塔，在昏蒙的空间当中闪着微光，每一台收音机都在自说自话，声音低沉温柔，混成了一个奇异的巨大的频道，像是人类文明失落之后，甚至是世界灭绝之后废墟上接收到的余响。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《巴别塔》。我喜欢这个作品，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做了一辈子的广播，每天和声音打交道。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用收音机了，但是我们在电波当中接收到的声音的那一份温暖，始终不曾改变。

有人说，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可能在于两件事情，一个是找对单位，找对上司，第二个是找对妻子，找对老公。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和上司共事，当日落西下的时候，我们和自己的爱人相拥。希望你在这两件事情上的选择永远是对的。

淑敏曾经说过一段话，说我们要怎么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？就是要安静的等待，好好睡觉，锻炼身体，无论任何时候都有好的体魄，和知心的朋友谈天，基本上不发牢骚，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，多读书，看一些传记，增长知识，顺带还可以看一看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样挺过去的，也可以做做家务，把平常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，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度过人生的低潮期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我朋友说很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现在能不能真正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了？我说已经早就接受了，知道自己并不特别，也没有什么大运气，已经能够真正平和地看待别人，不埋怨当下的生活了，早就已经接受了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事实，接受了自己并不特别的现状。这种心态换一句话说，包容自己的不完美，向现实妥协，

我觉得经典就是一种不可复制的情怀，就像八七版《红楼梦》、八七版的《西游记》一样。每次翻看都有每次翻看的惊喜，但是没有一部电视剧可以超越它们。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人生其实不过三万天，不管是成功，不管是失败，都是人生的一部分。所以说，最值钱的应该是健康和快乐，而最难的可能就是坚持了。做一件事情并不难，难的是坚持。坚持一下子可能也不难，难的是坚持到底。只要坚持对的路，总有一天你会收获你想要的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龙一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不敢在夜里想你，想到人无法入睡，看着镜子里的脸，颓废却挂着眼泪，分明痛了又忍不住笑了。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忘，忘了一整夜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将活在人间的一万年，我几杯几千几万个光年，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将活在人间的一万年，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边。坦白，试着要忘，忘了一整夜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 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将过